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兆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赵卫东，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王秋，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Here we go。 FM 982 AM 927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介，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各位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 Hello， 大家好，我是曼宁。哎，我们呢，除了这个是一档可以听的广播节目之外呢，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活力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嗯，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请到了哇，颜值非常高的我们为综艺而生的娱乐选手杨天一，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杨天一。 嗯。天一平时就是他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演员，对不对？ 对， 对，我是一个演员。 嗯， 是拍一些网剧和电视剧之类的。 啊， 网剧和电视剧。 那有什么样的这个代表作吗？有一些作品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下，推荐一下？ 好的好的，我近期呢结束拍摄了一个我近期结束拍摄了一个网剧叫遇见自己，将会在8月底或者是9月初这样在爱奇艺首播。 爱奇艺首播时间 8月底9月初， 马上就开始了。所以说各位今天喜欢天一的各位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这个8月底9月初的时候适时的关注一下他的新作品哈。 嗯， 那么 今天呢也要在这里先给大家预热一下，就是天一呢今天我们不演戏哈，我们今天来唱歌。 是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进入我们的先声夺人环节。 好的，那么接下来先让我们听一听一首歌，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天一，他的声音究竟是如何的。 来，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我把你藏在哪里放，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首先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先声夺人环节。那么今天天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是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我们看到天一已经来到我们的这个演唱区了哈，非常的酷。 谢谢。 今天唱的是哪首歌？ 这个我们的演唱区就是专门为你打造的哈。 对， 酷的背景还有 非常非常的酷。 嗯， 好。 OK，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是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然后这首歌呢，其实我在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已经让我非常非常的喜欢了。其实一开始我这首歌是因为看了他的歌词，他的第一句是你给了我一把伞， 撑住倾盆洒落的孤单，哇，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太好了，然后因此我去选择听了这首歌曲。 嗯， 这也是特别有诗意的一首歌。 对对对， 好，下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他唱的这首歌曲。 有请天一。 倾盆洒落的孤单，思念跨过北极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给你我所有的温暖，脱下为你挡风的山，思念跨过北极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而点燃，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被所有的人误解都要理解你，准备好当擦亮你天际的浮云，你却在终点等我，笑里有雨滴。我甘愿成全了你珍藏的往昔，只想你找回让你想你的热情，然后就拖着自己到山城隐居，你却在终点等我住进你心里。 好的，再次感谢天一，太精彩了，我觉得。 我们请天一回到我们的 座位区。OK， 刚才我觉得天一在唱歌的时候，我刚才跟曼宁都特别特别的沉醉哈、啊，因为这个王菲版本的我们都听过，是那种比较空灵的、比较仙儿的，但是天一唱的特别的深情，而且非常非常的就是台风非常好，对， 很投入， 嗯，所以说，嗯，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火星直播上面啊，哇，我觉得天一真的是自带流量，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这个小礼物就刷了不断哈、啊，这个小影子啊、文文、三爷他们都送上了。桃花符、小火星、棉花糖，送桃花符的是什么意思？要表白我们的天一吗？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 所以各位喜欢天一、喜欢挑战新歌声的各位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在唱吧点开我们的发现，里面有我们的直播专区，那里就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九八二了，点进去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实时的直播。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点击关注。当然，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了。那么，在北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所以说各位多多参与进来吧，好听的歌都在这里了。 嗯嗯，其实我刚才在那个节目的下面跟天一聊天，我觉得其实天一是一个性格很外向的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现在我有点紧张，有点放不开， 但是你唱的很不错了。 小礼物刷成了这样，你还紧张？ 是，嗯，那个其实平时我私底下是一个非常喜欢听歌或唱歌的人，然后呢，我自己喜欢听的歌呢，就是。是那种抒情的歌，其实我特别喜欢张惠妹 啊，张惠妹， 对对，她的歌她前面就是很叙事感特别强， 嗯， 等到副歌的时候，她的那种 power， 她那种力量，哇，就觉得很听起来很舒服， 很 酣畅，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觉得这个嘉宾太熟悉我们的环节了，已经自动步入到我们魔音秀，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片花钱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环节 ，OK， 魔音秀。嗯， 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我们魔音秀的这个片头一出来，我们就可以正式聊一聊这个天一以及。我们俩哈小辅助聊聊你的音乐世界啊，刚才你聊到了这个动感的，聊到了张惠妹是不是？ 对。 那么你平时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年轻人都普遍关注他，说一个小偶像你平时都听什么歌啊，你平时都喜欢听谁的歌呢？ 偶像的偶像是谁呢？ 对， 其实可能我自己因为我自己音色的原因哈，然后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偏亮一点的声音，比如说张杰、 张杰的歌， 对，比如说林俊杰 啊、 比如说王栎鑫、 你是喜欢跟你反差很大的是吗？ 对对对，我喜欢那种比较亮的音色，有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民族唱法的原因、对，可能有这些影响、 多才多艺、还学过民族唱法、 那也是就是小时候喜欢唱歌，所以家里人就带着我一起去。 哎，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接触到的音乐？什么时候喜欢上音乐的？ 这个是真的，很久了。我记得以前我们书皮儿上面会有歌词儿、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成绩又不好，然后呢就是比较自卑。那个时候，有一次呢，我就坐在那个座位上，我就开始唱那个歌， 你想唱就唱，要 唱的响亮， yeah, 就这首歌。然后呢，旁边就有一个女生听到了。哎，你唱大声一点。后来就这样，就是 惊为天人， 一个传几个，就慢慢我就开始我的 开始喜欢上 唱名气了，对对对对，因为我就觉得在这上面找到了信心，找到自信，后来就 开始，也是你的爱好， 对对对，其实也是因为我之前在我没有变声期的时候，我以前我唱阿妹的歌都是很轻松的， 哇， 现在是不是要降 K 了？ 对，现在已经降 K 了，因为对，也是因为我变声期过后，然后我才去学了声乐，对，是这样。 我觉得也开启了一种新的歌曲演唱类型的一种新的尝试吧。 对对对， 因为我每次我跟曼宁，我不知道曼宁有没有这种体会，每次我一上这个新歌声嘉宾，特别是男生一唱歌，一般调都比我高两三个，然后每次我都是憋足了吃奶的劲儿，但就是唱不上去，你知道吗？那种感觉非常焦灼。 对对对 对， 所以今天那个天一要给我们带来的是林俊杰的歌吗？ 推荐一下是不是？ 可以，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我推荐这首歌。 不为谁而作的歌，怎么听起来好像就是在为谁而作的？ 其实吧，怎么说呢？我们偏激点去理解这首歌，不为谁而作的歌，真的是不是谁都能唱的。我觉得真的 难度很大。 对，这首歌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你要让我来唱，真的是没办法。我觉得降调都已经。 可能都没办法尝试，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把它当成一个艺术作品来听的了。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听一听今天天一听推荐的一首歌，来自林俊杰的《不为谁做的歌》。 来， 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哦、曾经有那一刻回头竟然认不得，需要曾经在摸索的人 刚刚听了这个来自于林俊杰的这首不为谁做的歌，因为我平时听这些的歌就感觉它的调确实很高，但是你今天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是不仅是旋律好听还有什么故事没有？ 其实吧，我觉得歌词和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梦为努力浇了水，这个词可能很激励我现在在北京就是奋斗的过程，奋斗的过程当中。 在平时在什么情况下会唱这首歌或听这首歌吗？还能具体描述一下回忆一下？ 听这首歌的话，其实印象让我最深刻的其实是在《我是歌手》里面 啊、 他和拉拉一起唱的那首、这首歌，哇，当时会不会太专业了？就是他们的和声啊之类的都会非常美，所以我也不会在固定的一个时间去听这首歌，就是突然想起来了，我会 就会 对，我就会、 这首歌一直藏在心里，就可能想到它随时会翻出来 听。它就像一个。航灯一样，就是它会指引你去到某个地方， 指引你温暖。 对，说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对。 啊、 非常好。 对， 那给我们带来的推荐的第二首歌，我看到是《追梦赤子心》。 对， 为什么要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听起来比较励志的一首歌。 对， 是的， 对。啊，我今天是不是过来？ 天一，你这个歌，我觉得你一定要好好聊一聊，因为大家对于其实演员，大家都只看到了光鲜亮丽的那一面，是不是？大家都看到你非常帅气、特别光鲜的那个表面的现象，但是在背后的时候，究竟付出了多少？我觉得听完这首歌之后，咱们一起来仔细聊一聊，好不好？ 好， 先来听听这首歌，来自于徐歌阳的《追梦赤子心》。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 这时候天一可以跟着我们的伴奏原唱一起唱起来， 太高了。 那好，那就我们听天一自己唱吧，好不好？这首歌大家太熟悉了，我觉得大家更期待一下天一的演唱，然后我们就期待一下天一你来清唱一下。 好，我就唱一下副歌吧。 好的， 我降点调啊。 好的，没问题， 见笑。 向前跑，迎着泪眼和嘲笑，努力的光芒，努力寂寞难怎么看到？与其它无法让我们归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我觉得我适时打断你吧，因为下一段我自己 想跟着唱了，是吧？ 因为下一段我是从来没唱上去过。 跃跃欲试。 对， 我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主持人。我觉得听完这首歌，因为我之前第一次上新歌声的时候我也推荐了这首歌，然后我觉得那时候我讲的是我的艺考经历，我觉得今天我想特别特别想听一下天一的这个经历，因为我们播音主持其实和表演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共同点。 对， 但是表演我觉得刚刚作为一个新人肯定会有一些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还是想听听你的故事。 好，其实这首歌大家都已经听过了，都耳熟能详。 是， 但是为什么我今天推荐的是这个女孩唱的呢？是因为一次我去面试，就是我们演员会出去试镜，就是比如说我去了这个剧组，然后我要试这个角色。当时可能也是新人，演技也不怎么样，然后呢当时也是四处碰壁，刚来北京那个时候，然后呢正好回去呢，我就因为本来喜欢唱歌，然后呢去看了这样一个节目，然后当时听到她那种沙哑的声音，然后尤其在最后那种 爆发力的 那一刻，我真的是热泪盈眶。再加上这个歌词，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很复杂，我就想，我说我来北京到底是要干嘛的？我说我不管再苦再累，我一定要咬牙坚持下去，哪怕就是说我面试一百个都面不上，但是我一定要去面，这是一个过程。对，这是我们一个演员必经的过程。对，你要想让大家知道你必须得这样。 对，我觉得这是， 所以就是在自己追梦的路上啊，一直都很艰辛，但 是 一直都坚持下来。 对，我就是那个赤子。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通过，因为我们很多的听众通过我们 FM98.2 和 AM927是听到了天一的歌声，相信也会有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好奇我们的天一究竟是长什么样。大家也可以通过， 天一真的是亏了。 对，应该必须要看一看哈。我们毕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天一的庐山真面目了，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当然大家也可以搜索我们的这个唱吧 APP， 点开发现就有我们的直播榜单，点开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的天一了，真的很帅啊。 我现在又看到了，哇，大家这个送桃花福的人怎么这么多呀。 小帅哥哥一来啊，这个桃花福就猛增。 就是一般 今天桃花运不错。 一般大家都送什么小火星啊棉花糖啊，然后今天送的这个桃花福呢就格外的多。 是不是一群小妹妹和小姐姐比较疯狂？ 其实追梦赤子心这首歌还是非常好听，也非常打动人。 是。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就是我前两天也刚刚听过这首歌，是跟我朋友在路上，我们俩吃完饭听了这首歌。但其实我知道他最近啊非常的困惑啊迷茫啊感伤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哈，但是我希望在这里哈也是能够祝福他，能够像歌里唱的是能够是一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一样，能够开心的笑。这也是对每一个听众和网友们的祝福和祝愿。 没错，通过一首歌其实不仅传达了一种就是音符音调吧，其实也传染了一种感情，一种力量 情绪。 对，我觉得咱们仨好像都被这首歌感染过。 对， 我是之前艺考的时候 眼泪汪汪。 对，真的，其实我觉得在尤其是在人低谷的时候，有可能在那个某一个时间段你是没有朋友在身边的， 是 听歌是最好的朋友。 对， 他会激励你，他会其实把你的故事揉在这个歌里面，我觉得他会 温暖你，陪伴你， 对，他会辅助你。对， 我 觉得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天一一定会是一个好的演员。为什么？因为他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动情，他是真的用发自内心的语言去组织，然后去表达。我觉得非常期待你的新作品。 8月底9月初， 8月底的9月初，遇见自己。对，我在里面饰演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 非常像，非常像， 一个不一样的富二代， 和本人性格相符吧？ 不，我是穷小子，开玩笑， 有反差是不是？ 对，有反差，有挑战，对， 非常有挑战性的一次演出，期待大家多多的这个观看哈，多多的收看他的新的作品。当然，我觉得今天通过了两首歌的推荐，我觉得今天咱们还是接下来推荐一支 MV 吧，我们听听天一平时生活中在听歌的过程中，其实歌曲和 MV 也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MV 是更好的体现出这首歌的这个故事和情节。 对， 那么今天想推荐的这支 MV 是来自于哪首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苏打绿的，叫《好想你》， 我好想你， 我好想你，这 首歌。OK， 这首歌估计大家也很熟悉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先通过这支 MV 简单的看一看这首歌。好的，刚刚通过了一支苏打绿的《我好想你》这支 MV， 其实勾起了很多青春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们有一个电影叫做《小时代》，然后那个时候每到暑假的时候，好朋友、好闺蜜们都会走进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然后通过这首歌也是感受到了很多青春岁月友谊的那些瞬间。那么天一，你今天推荐这首歌，也是勾起你什么回忆没有？ 其实吧，这首歌我因为它为什么是 MV？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 MV 拍得很好。但是可能外人来说很简单啊，就是站在一个地方，站在那儿唱歌。 你要利用演员的思路去分析是吗？ 对，算是吧，算是吧。因为这首歌呢，出自于就苏打绿有四部曲，春夏秋冬，它是里面的秋。在那个拍摄地址呢，就选在了北京，所以呢，再加上北京的天气，它把那个色调，我就觉得很符合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意境。 对，很伤感，很伤感。然后再加上最后那段就是。那个吴青峰爆发我哈的那段的时候，再加上那个镜头，哇，真的是太美了，那种感觉。对， 这个时候大家也听到我们的电乐已经翻成非常舒缓的一首音乐了，我们缓缓的跟着天意 了。哎，那么刚才看到这支 MV 的，在这个活力982火星直播平台上的小朋友们啊，黄昏晓，不过如此，还有这个无聊死了，他们都送上了自己的小礼物哈，小火星。 谢谢你们。 只要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不会无聊了啊！欢迎大家多多的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在唱吧发现专区有一个直播页面，大家可以搜索我们的活力982。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大家点取关注，以后在动态界面就可以实时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天一，是一个演员，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喜爱歌唱歌的一位年轻人。那么今天推荐了一支啊我好想你的 MV， 我们继续来聊聊这首歌的故事吧。 好，这首歌其实它首先它就很符合我对音乐的审美，就是我就觉得我就喜欢这种前面讲故事，前面叙事，然后后面很有力量的这种歌，然后再加上每个人谁没有一个情商啊， 是 对吧？但是这首歌它很直白，但是它又很美，告诉你我好想你， 哇， 对，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 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我小调侃一下，天一，你平时想朋友跟朋友打电话发微信，你是不是直接说直接唱是吧？ 直接发一首歌，你体会一下。 哎，那这还真是，比如说，我的朋友受情伤了，我会在家里，就是我也有会有自己的一套很廉价的小设备，对，我也会给他们录歌，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用语言说道理都懂，对，我唱首歌给他听，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个。 对，我觉得在有些情况下，可能说你说太多大道理，朋友这时候听不进去，反而是一首歌，而且是你自己演唱的，甚至自己改编过的一首歌，更能听进他的心里。 对， 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贴心的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暖男天一啊，哇，更圈粉了。 是吧？ 曼宁，你学一学吧，咱们都互相学一学，互相安慰。 我就给你录歌好吗？ 好的。 可能没有天一唱的那么好听，你就忍忍吧。 好的。 没有，我也是瞎唱。 好，刚刚我们是通过了魔音秀这个环节，是进一步了解了我们的天一平时的一个音乐的习惯，音乐的感受和音乐的理解，我觉得是一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情感的，就是感悟力非常强的一个小伙子，我觉得这也是演员的一个天性吧，可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叫做有故事的好同学，我们进一步来了解一下天一，看看背后有什么故事。好的。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新歌声。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每天18点到18点45分为您准时直播的挑战新歌声，我是主播张彤， 我是曼宁。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叫做有故事的好同学。那么今天天一已经又来到了我们的演唱区，非常喜欢这个专辑哈。 准备了哈， 来天一，今天这个第二首演唱的歌曲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这首歌是突然想爱你。 突然，哎，这是一首老歌了吧？ 非常非常老。 我记得是许茹芸的1996年的歌，好像 对对对 非常有年代的感的一首歌，但也非常好听。 我们看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如何翻唱一首新歌。接下来这首来自于许茹芸的突然想爱你，送给各位。 唱着你心爱的歌曲。 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像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突然想爱你，在这拥挤的人群里着你心爱的歌曲，吞没你占领我的心，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像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爱到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几乎忘了怎么去呼吸，在每次与你擦肩的瞬息，如今是你让我想起那停摆已久，爱依旧的心灵、啊、爱到极度疯狂，爱到心都匮乏，爱到像空气中有你没你都不一样，爱到极度疯狂，你无法想象，爱到像狂风吹落的风筝，失去了方向。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天一又带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抒情的歌曲， 非常的动情。 对、嗯、今天我觉得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发现，今天天一演唱的几首歌都是非常的抒情啊，虽然说每首歌抒的情不太一样，代表了不同各种各样的情绪吧、嗯、那么下面我们也想问一下天一，这首歌又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这首歌呢其实给我带来了好运， 好运、 啊、带来了好运，怎么讲、 嗯、算是在我最迷茫的时候， 嗯、 然后我的经纪公司因为这首歌发现了我，所以让我在我后面的路会好走很多，所以也算是因为这首歌结识了一个伯乐。 嗯，我们天一对着话筒讲啊，我们 OK 不好意思。 好，我觉得这刚才我们是听过这个追梦赤子心，通过一首歌我们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嗯、那么接下来通过这首突然想爱你又感受到了一种缘分，是不是冥冥之间的通过一首歌就让自己的可能未来的路就变得更加顺畅，也突然变换了方向，我觉得歌的魅力真的很大。 嗯，这首歌叫突然想爱你，然后天一唱完了以后、嗯、就突然有了好运气。 对对对，算是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知遇之恩真的是 涌泉相报。 对对对，能遇到一个 遇到欣赏你的人其实很难。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会给你带来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虽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让我在这条路上走得更加轻松一些吧，算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给一个机会感恩一下好不好？ 感恩的心、 感恩的心。我们一起来比划一个体操。 对对，感恩的心。 嗯，好，今天我觉得通过天一的演唱和他的分享，我的确感受到了，虽然说今天演播间的确有点热，但是心里却是暖暖的，不是热闹的那种感觉哈。嗯，我觉得今天的歌唱得很好，故事也非常的好，那么我们也期待以后天一能够再次来到 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的好的， 带来新的歌曲，我们下次希望听到你不一样的演唱。 好的，没问题， 好不好？ 我给你们来 的 rap。 好的，没问题。freestyle freestyle。 带来我们一定要这个给大家隆重预告一下啊，在天一演完了他的这个 今天的精彩的演唱之后哈， 对对对，我的遇见自己的网剧在八月底或者九月初在爱奇艺首播，对，希望大家去支持一下我，谢谢。 好的， 好， 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天一，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守时的在我们的这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怎么能够报名吧，我觉得。 好。 那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给我们发送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简单的报名。当然你可以把你的简单的资料发送到我们的公邮挑战新歌声的全拼 @163.com， 我们就可以实时看到你的资料了。也欢迎大家多多报名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在这个我们挑战新歌声之后呢，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982 今晚有戏。 那么我们明天的挑战新歌声还会有更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优秀的歌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敬请期待。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 拜 拜。 眼睛明明比我还清楚，你的眼神不过典礼陶醉。